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与 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什么是你最关心的话题？ 走遍人大校园， 接彩您关注的热点， 致力于做人大的录音笔， 做您的扩音器， 广播台记者团 为您呈现。 独自一人背起行囊，离家来到人大上学，除了家乡的美食馋着你的胃，家乡亲人的思念牵动着你的心，还有一样东西一定也让你十分怀念，那便是家乡的方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重温家乡的味道，听听几位同学展示的家乡方言吧。 我叫左伟林，我是财政金融学院第七级本科生，来自云南昆明。当我们说毛毛虫的时候，我们说毛拉丁。 我是来自理学院的钱先浩，我的家乡是山东聊城。 快出来，别躲在那旮旯里，快出来， 你别躲在那角落里，快点出来好不好？ 我是沈毅，来自法学院，也是一七级的本科生，来自云南楚雄。当我们说被吓到的时候，会说喝着窝了，也就是说吓到我了的意思。 我叫胡新宁，是北航的大一学生，我来自山东潍坊。 原来湖畔我固定偶碰湖里好的碗糊涂，昨天晚上我蹲在锅炉后面喝了一碗玉米糊。 我叫刘小晨，我现在就读于理学院化学系，我的专业是应用化学，我的家乡是山东德州。原来湖畔你吃嘛嘞？昨天晚上你吃的什么？ 听完几位同学的展示，你有没有觉得各地的方言都非常有意思呢？方言自有其趣味性，然而普通话的普及却是大势所趋。日常生活中，你是更喜欢方言还是普通话呢？一起来听听同学们的选择和原因吧。 我更喜欢普通话，因为我从小大概在学校里面都是讲普通话，好像没有人讲方言，所以感觉普通话更方便一点。 方言听起来特别有家乡的味道，很亲切。 我两个都挺喜欢的，他们对我来说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普通话，因为普通话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共同的交流的一种方式。 然后如果和外人交流肯定是要用普通话，别人也能理解，但是如果和家乡的人说话的话，最好还是说方言比较亲切。 出来的话只能说普通话，因为说方言只有当地人听得懂，但是其实我是很喜欢讲方言的，因为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正如同学们所说的，方言之于每个游子都有其特殊含义，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在也已经有许多人不会说方言了。那么同学们是怎么看待年轻一代中已经有人不会说或者说不好方言这件事的呢？ 我感觉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家乡呢有一种天然亲切的联系。 我觉得还挺正常的，因为像我家里人跟我说话是从来不说方言，都说普通话，这就导致我的方言几乎是不会说，这可能跟每个人的家庭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吧。 不好的事情吧，我认为方言它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是一种传承和需要纪念的东西，然后它代表了一部分乡土的一些特色。 看来，在普通话普及的今天，仍有许多人倾听着方言，诉说着方言，喜爱着方言。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认为方言对我们来说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吧。 方言有一种家乡的感觉，当听到方言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想家，非常有一种游子的感觉，非常的有情怀。 我觉得方言就是对家乡的一种认同感，你很喜欢你自己的家乡，你才会很认真的去学方言。但是大家现在很多人已经不会再学方言了。 方言是代表着一个地区的文化，象征着一个地方的历史，它的传承是十分有必要的。 方言就是乡音，就是给人一种寄托了家乡的思念，然后特别是和父母就通电话来熟悉的方言的时候，那种浓浓的家乡情结就会涌上心头。 虽然很多人意识到了方言的重要性，但因为传承人的缺少，方言正在渐渐的消亡。那么同学们对保护方言有什么建议呢？ 如果小朋友就家里有心思的话，真的可以去学习一下，多说一说，其实方言很有趣， 需要大家一起说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协会啊，多举办一些活动。 听完同学们有趣的方言，有没有勾起你对家乡的记忆？熟悉而陌生的方言就像一封来自远方的信件，寄托了家乡情怀。普通话和方言是并行不悖的，当我们用普通话架起沟通的桥梁时，也不要忘记方言之于每个中华儿女的特殊意义。方言还需你我共同守护。 走进新闻现场，秀出你的声音， 广播台记者王佳瑞、 柳莹莹为您报道。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谁沉默了谁的时代？让这慢的节奏变得不再温暖。我们怀念那慢落的日色，我们怀念那慢递的邮件。 我想要让你看见那一纸温柔，那一捧关怀，一季梅花，渔船尺素，慢递一封封家书，倾诉一句句心事，见字如面，等你赴约。 今天见字如面为大家选读的是周恩来总理与妻子邓颖超之间的两封书信。1942年6月下旬，周恩来患病住院，我们能从邓颖超的这封信中感受到她随丈夫病情变化的喜怒哀乐和他们之间灵魂的共鸣。与知己相伴，最美好的浪漫不过如此。来，正以你为念，接到太隆信，知你昨夜睡眠好，不曾受日间多人谈话的影响，悬念着的心如遗失重负而感到恬适轻松。真的，自从你入院，我的身心与精神时时是在不安悬念如重石在压一样，特别是在前一周，焦虑更冲击着我心，所以我就不自禁地热情地去看你，愿我能及时地关切着你的病状而能助你啊。我希望这几天更快地度过去，期望你欢迎你如期出院。我想你一回来，我的身心内外负荷着的一块重石可以放下，得到解放一番，我将是怎样的快乐呢？明天不来看你，也不打算再来，一心一意地再欢迎你回来。我已在开始整洁我们的房子迎接你了，现仅提醒你注意，出院前定要详细问下王大夫，以后疗养应注意的各项事项，勿疏忽为盼。 接下来这一封信是周恩来于1947年9月29日写给邓颖超的家书。 当时正值中秋佳节，望月怀人的同时，周恩来不忘鼓励邓颖超学习农民身上的优良品质。他们的爱情绝不是狭隘的小情小爱，而是真正的融入到了对人民对国家的无私的大爱中。超，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黄昏，月已东升，坐在一排石窑洞中的我正好修写家书寄远人。今年此地年成不好，夏旱秋涝，直至前天还是阴雨绵绵，昨天突然放晴，今天有了好月亮看。但是人民苦了，只能望收到二成左右。河东来电，一说是淫雨不止。不知你们那里的情形怎样？山居过节，居然也吃到两块月饼，几串葡萄。对月怀人，不知滹沱河畔有无月色可览，有无人在感想。九个年头了，似乎我们都是在一起过中秋的。这次分开，反显得比抗战头两年的分开大有不同。你来电提议在东边多留半年，我是衷心赞成。在多在农民中锻炼半年，我想不仅你的思想感情生活会起更大的变化，就连你的身体想会更结实而年轻。农民的健美不仅是外形，而且还有那淳朴的内心，这是一面。另一面便是坚强坚定的意志，勇敢的行为，这在被压迫的群众中更是数见不鲜。夜深月明，酒肆打住，留着余兴送我入梦，愿你安好。栾。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是谁在分岔路口倔强的回首， 回首云遮断归途， 是谁在午夜梦回静静的泪流， 你眼泪为谁流， 又是谁在这样或那样的邂逅与分别中，将时间凝固在婉转的文字， 低回的歌声。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 一台老旧唱机，轻轻开启尘封的记忆之门，悲欢离析。 夜色流淌在人间， 情感部落歌， 音乐不老歌，与你一起走进那份 轮回的 思绪。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每个周三的下午走进我们的情感部落格音乐不老歌，我是主播虾虾。 我是主播冬一。 双十一已过，朋友圈里断手的哭泣和求脱单的呼声渐退，马云一手造就了双十一，我们像期待爱情那样带着渴望与焦虑等待快递的到来。 光棍节的声势越来越浩大，每当这个节日临近，所有单身的同学就都变成了福尔摩斯，观察力倍增，不是在寻找另一半，就是把情侣们秀的恩爱尽收眼底，内心呕血，然后一再重复这个过程。我对这些单身的朋友心痛不已，同时也感到诧异，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眼里的单身竟变成了一件如此悲伤的事。 What is the use in patches fly? What is the maid I send desire? The wood walks on, a rose will bloom, its stem will fade. So does use, so does a faithless maid. What is the use in patches fine? What is a maid I send desire? 非单身，但我从不认为单身是一件痛苦的事，或者是一段难挨的时光。在没有遇到契合的灵魂之前，为何要谈恋爱？如果你能带给我的快乐还不如我自己制造的多，那我浪费在你身上的时间是否太过慷慨？ 在人大听讲座时，一个师兄曾讲过一个很有趣的概念，人的身体存在一股名为利比多的能量，这里的利比多泛指一切身体器官的快感，由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提出。弗洛伊德认为，利比多是一种本能，是一种力量，是人的心理现象发生的驱动力，这股力量如果在内心储存，就会产生强大的力量，推动人进步努力，可一旦用出就会减少，这股力量也会随之减弱。师兄告诫我们，大学最重要的是提升自我，他大学期间就没有找过女朋友。师兄在大学期间是否遇到过喜欢的女生云云不得而知，我也未曾学习过有关人类心理分析的相关知识，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的精力的确是有限的，大多数普通人一次只能做好一件事情，当你选择沉浸在微积分之中，就无法和那个他欣赏电影，你选择为了保研陆战24小时自习室，就无法和那个他彻夜长谈，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理想。有人问，如果能遇到和你一起做这些，一起努力，互相扶持的人呢？我的答案是，得之无幸，静候佳人。 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开始习惯隐藏，不再乱想，不找了，找不到的，你还在 些什么。这世界 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单身就开始吐槽单身狗的种种苦处，引下一把辛酸泪，但在我看来，单身不代表痛苦，也并非让人讨厌的状态。那些用来说睡前晚安，在宿舍楼下等待的时间，可以在夜的图书馆度过。你大可为了变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培养一些专属于你的爱好，企图与爱情来对抗孤独，未免过于苍白。生命的迷人不应当囿于爱情这一种颜色。在最好的年龄，爱情或许是锦上添花的东西，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足够幸运地得到它。很多时候我们得习惯并体会独自一个人的生活，更要学着善待来自爱情之外的爱意，还有心中比爱情更炙热的理想。在香港中环有一个大叔开了一家小店，白天他一个人打理着33平米，只为5个客人剪头发。到了夜里，这儿就会响起全香港最棒的爵士乐，世界最顶级的音乐人再次演出。这独一无二的场面已存在了12年，但这么多年里他的身边没有一个爱人出现。大叔说，有一点闲钱我就关掉店，出去旅游认识新朋友。我不是那种人把一家四口当作人生目标，我一个人几件爱好一点都不寂寞。我想单身的他躺在星空之下，拥抱的是寰宇的自由。 过去的日子里，谁不曾经历过单身呢？我曾听人说，大学生活没有爱情是不完整的。单身的人怎会懂得爱情的滋味？难道没有爱情的大学生活真的是不完整的吗？我想这句话是不负责任的。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判断你的一段经历是否完整。那些出于种种原因没能走到一起的爱情，是同心口朱砂痣床前白月光一样美好的东西。没谈过恋爱不代表不懂得爱情。还记得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热映的时候，我身边好多女性朋友在看完之后都会说，好羡慕这里面的爱情故事。我禁不住身边人的推荐，在好奇心驱使下也去看了这部电影，但看完之后才发现，其实柯景腾在整部电影里都没有和沈佳宜真正的在一起过，只是一直追她，用整个青春去喜欢她。他从没当过沈佳宜的男朋友，不曾摆脱单身，但没人能够否认那个女孩是他的初恋啊。大众依然吹捧赞叹这个爱情故事，那是很多人经历过的爱情的模样。 爱情不只局限于黏在一起的情侣之间，人不是一定要在一起才会懂得什么是爱。遗憾、残缺，还有求之不得，是爱情的附加品。 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 乔姨梦中的家庭主妇弗朗西斯卡，在家人外出的四天里遇到了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罗伯特金凯，他们经历了短暂的浪漫缠绵，认定对方就是自己的一生挚爱，却没有在一起，但是对金凯的爱却萦绕了弗朗西斯卡的后半生。廊桥遗梦中有一句经典台词，当人渐老，恐惧会渐渐消退，你短暂一生中真正的模样才是你最重要最值得探寻的事。如果此刻真正的你恰好单身，那不要去着急寻找你的另一半，也不要焦虑，享受你的生活，做你认为该做的事情，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人之中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正巧赶上了，那也没有什么别的可说，唯有轻轻问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其实爱情无处不在。好了，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音乐不老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播东一， 我是主播虾虾， 我们 下期再会。 想象，难道是我？ 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这里是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饭点的学子比任何时候走得更快，但无论他们的脚步怎样匆忙，不管聚散和悲欢来得有多么不由自主，在人大总有那么几种味道以其独有的方式在舌尖上提醒着我们，认清明天去往何方，不忘昨日来自何处。 在吃的法则里，风味重于一切。中国人从来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张乏味的食品清单上，学子们也怀着对食物的理解，在校园的每个角落寻寻觅觅，在不断的尝试中寻求着触动味蕾的灵感。 今天我们为你讲述人大味道吉天红烧猪蹄。秋日的晌午，坐落于校园南区的吉天餐厅又迎来一波波用餐的食客，无论他们来自何处，无论人数多还是少，在服务员递上菜单后，总有许多道目光不约而同地在一处停留，那就是吉天的红烧猪蹄。 一道平凡的家常菜，本应是锅碗瓢盆的熟客，家里饭桌上的主角，但在吉天却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它是招牌，亦是特色。吉天的猪蹄就好比菜谱上的闪亮明星，赚足了眼球，更撩拨食客的饥肠，使人食指大动。 一盘子红烧猪蹄上桌，第一眼便使人惊艳。经热油炸至通红的猪蹄，闪烁着冰糖融化后点缀的金黄色泽，表皮吹弹可破，汁液流淌。但唯有戴上手套，将其攥在手中，凑近嘴边细细品嚼，方得红烧猪蹄的精髓所在。在料锅里慢炖许久的猪蹄 Q 弹无比，胶原蛋白与唇齿亲密接触的细腻质感，叫人实在不忍罢口。 但这亲民的红烧猪蹄 做起来可不简单。它的主料有猪蹄、盐、葱、姜、香油、料酒、花椒、冰糖，还有汤。做法是将猪蹄刮毛洗净，剁去爪尖，劈成两半，用水煮透后放入凉水中，再将姜葱拍破待用，用炒勺将少许香油烧热，放入冰糖炸成紫色时，放汤调至浅红色为度，加入猪蹄、料酒、葱、姜、盐、花椒，汤烧开后除去浮沫，用大火烧至猪蹄上色后，再移至小火炖烂，收浓汁即成。 这小小的猪蹄在史上却也有段轶事。据说当年朱元璋为了刁难江南第一富商沈万三，提出要其当面烹煮红烧蹄膀。在当地，蹄膀做出来韧性十足，硬得叫人难以下口，只有用刀将其分割成小块方可食用。但在皇帝面前，动刀可是大罪。沈万三灵机一动，把做好的蹄膀拿回家，用小火把它焖得酥软绵烂，只要轻轻一碰就可以分开。于是沈万三就在蹄膀上找了块骨头，把它抽出来，轻轻一划，肉就自然分开了，他也逃过一劫。从此这种做法就一直延续至今，所谓的红烧猪蹄也就叫成了万三蹄膀。 听完了万三蹄膀的故事，你是不是想赶紧去吉天尝一尝呢？下期十面八方，让我们一起走进东区土家吊渣饼。 品尝完吉天的红烧猪蹄，再向东走些许，便到了东区食堂。走进东区食堂，循着香味，你便能找到右前方卖土家吊渣饼的窗口。 每当你有急事，不能坐下细嚼慢咽，又不想错过美味时，极具风味的吊渣饼就是你的首选啦。它让你的味蕾在忙碌之余，也不错过那香脆赠予的感动。 让我们来采访一下购买吊渣饼的同学吧。 东区的吊渣饼吃起来很有家乡的味道，外面裹着一层酥酥的外皮，里面是嫩嫩的内心，就像初恋的感觉一样。大家都有点羞涩，但是内心是温暖的，吃起来也很方便。 食堂的吊渣饼渣男专用，每次买它的时候，我吃一口就感觉会忘掉自己单身的这个事实，感觉我投入了女朋友的怀抱。 在这段时间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午饭就是东区的吊渣饼。每当一下课的时候，就会冲去食堂，急匆匆买一个香喷喷的吊渣饼，然后就冲去我们学校排练的地方进行119排练。所以吊渣饼对我来说是119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吊渣饼还是可以的，就是那个饼可能有点干，但是里面那个渣是特别好吃，我特别喜欢吃。 我觉得东区的吊渣饼挺好吃的，然后排队也比较快，就是有时候就算是人比较多，但是那个队它生产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当我们看师傅做吊渣烧饼时，就会不自觉地咽着那该死的口水，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块烧饼，不放过每一个步骤，生怕别人会抢走自己就要得到的美味。吊渣烧饼做工精细，便于携带，深受人大学子的喜爱。喜欢吃吊渣烧饼还不仅仅因为它的香气逼人，金黄诱人，更因为吃起它来香脆可口，外焦内柔，韧性十足，油而不腻。 吊渣烧饼的材料也极具特色的，有新鲜的鸡蛋，自家腌制的酸菜，还可以加根香肠，加块鸡柳，越是弥足珍贵的美味， 外表看上去往往越是平常无奇。辛苦劳作给全身心带来的幸福从来也是如此。掉渣饼简单朴素，但值得人回味。饥腹时吃烧饼，那是一个狼吞虎咽呀，恨不得整块塞进嘴里，体验那种香脆弥散开的快感。 掉渣饼作为中国传统特色小吃，也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山东汶上的名小吃，其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位于楚国境内的恩施土家族各部落土司，便以土家族烧饼作为贡品进贡给楚王，受到楚王及王宫内后妃大臣们的极大赞赏和喜好，就成为土家族的传统贡品。掉渣饼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至今也还一直保持着原先的做法，原先的味道，一直也没有变过。 每一种人大味道的背后都有着一个个故事，这是盐的味道，山的味道，风的味道，阳光的味道，也是时间的味道，人情的味道。这些味道已经在漫长的时光中和憧憬、期待、甜蜜、浪漫等种种情感和信念混合在一起，才下舌尖又上心间，让我们几乎分不清哪一个是滋味，哪一种是情怀。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机缘巧合地聚集在这里，听着他人舌尖的故事，也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你又有什么故事呢？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时光怎样被雕刻？ 一杯咖啡，几段文字，送自己一段温暖时光。 一部电影，暖彻心扉，给生活一点自在的调味。 光影胶片中的梦幻， 光影胶片中的梦幻。 字里行间中的依恋， 字里行间中的依恋。 走进这记录幻想梦境的世界， 做一个汲取人生感悟的追梦人。 雕刻时光，共建私家珍藏，分享时光记忆。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雕刻时光，我是主播一心。 我是主播高莹。返老还童是很多人的梦想了，然而多是盼望在黄昏之年能重度黎明，而不是真的要去颠倒年龄。生命之水倒流非但不美好，反是任谁都无法承受的可怖情境，因为你不得不看着你爱的人一个个乘着生命的列车，从你的身边向反向呼啸飞驰而去。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电影《本杰明·巴顿骑士》，又译为《返老还童》。电影由著名导演大卫·芬奇执导，由布拉德·皮特、凯特·布兰切特主演，曾获得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13项提名。 有些人就在河边出生，有些人被闪电击中过，有些人对音乐有着非凡的天赋， 有些人是艺术家，有些人擅长游泳，有些人了解纽扣，有些人熟知莎士比亚，而有些人是母亲，也有些人能够跳舞。 飓风还有几个小时即将登陆新奥尔良，一位病危的老妇睁开他的睡眼。老妇名叫黛西，她叫女儿凯若琳为她读一本日记，这本日记的作者名叫本杰明巴顿。那个生来便要经历无数人念信的梦想，返老还童，却一生为其所扰，为其所困，为其所痛的人。 本杰明生下来便是一副垂暮模样，被父亲当作不祥的怪物丢弃于养老院，养老院善良的看护人黑人姑娘奎尼收养了他，取名本杰明。他相信本杰明是老天赐给他的一个奇迹，用他的原话，就是一些人想看到的那种奇迹。 而他的确是一个奇迹，如胶片倒带肾老体衰的他，在教堂的一片祈祷声中从轮椅上站了起来，生命在蓬勃滋长，医生的死亡预言被打破，被忘记了。 愈发年轻的本杰明开始好奇这个世界，开始探索，开始闯荡。他遇见了很多影响他一生的人，教他弹钢琴的老太太告诉他，弹琴不是看你弹得有多好，而是看你怎样感受你所弹的，要为自己演奏音乐。一位夫人六十多岁终于完成年轻时游泳穿越海峡的梦想，挑战了自己的极限，也激励本杰明成为他行走世界的力量之源。有个避闻蜂鸟的水手说出了一句，有时事与愿违，你大可以像疯狗一样咆哮，怨天尤人，诅咒命运悔不当初，但走到最后一刻还是不得不安静地放手归去，震撼了本杰明的灵魂。 一个人的一生会遇见数十个、数百个或更多影响自己的人，而可能只有那样一人掀起你整个生命的波澜。第一次遇见黛西，那时的她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而本杰明是个看似行将就木，实则稚气未脱的小男孩。黛西说，你与我见过的所有人都不同，本杰明则百感交集，我并不像我看起来那样老。平淡无奇的对话却能在两颗懵懂的心里唤醒前世注定的缘分，种下爱的种子。 是的，他爱他，他也爱他，只是那时的他们都还太年轻，不懂守护，也谈不上真正的珍惜。如世间所有的凡人怨侣，不断的相逢又错过，也就是家常便饭，平常戏码了。本杰明的心智不断成长，身体一天天回春，他遇见了不同的女人，而黛西蜕变为一朵娇艳的玫瑰，她是天生的舞者，鲜花、掌声、赞誉，纸醉金迷，及时行乐，享受着她一厢情愿以为的幸福。 两条方向不同的直线，总会有那样一个焦点。本杰明与黛西注定会有一段最接近的生命交叠，那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再次相遇，本杰明不再是那个缺乏生机的老人，成了年富力强的中年人，而黛西正是风韵成熟的年纪。本就相爱，怎能忘怀？一相见，所有旧情皆然。 他们沿着海岸线一路旅行，一路生活，一起经历点点滴滴。他们如胶似漆，他们结婚生子，从每一个清晨到每一个黄昏，再到每个寂静的夜，都为他们散发爱的荣光。 镜子前49岁的本杰明用着43岁的黛西轻声说，我想要记住我们现在的样子，多么让人心醉的一刻啊。不必说，从那一刻以后，黛西会愈发衰老，而本杰明会愈加青涩，生命中再不会有一个机会允许他们如此接近，时光将无声地侵蚀这一切。 某一个黎明前，本杰明悄声地离开了，抛下他挚爱的妻女，遥远的印度异乡成了他独自生活的家。他不忍也不能陪伴他终老，他不忍也不能陪伴女儿长大，岁月交错的痛苦不能让他们再承受一遍了。爱从未离开，离开却只因为爱。 并不漫长的人生里，我期待与你的重聚。再相聚，他已容颜老去，而他却青春无比，为什么还回来？黛西无奈地叹息，谁知道呢？也许是一颗无由牵挂的心，或许只是想看看他们的近况。黛西已重组了家庭，这是个远房亲戚，黛西如是向丈夫女儿介绍。本杰明或许真的不该回来，他让黛西再一次欲罢不能的深陷，一生的挚爱他怎么能忘记。 后来的后来，故事的笔墨色江枯，年华老去，岁月凋零，黛西成了老妇，本杰明却变回了孩童。只是幼小的身体无法承载他一生的复杂苦痛，他失忆了，不再记得黛西的模样，黛西的名字，甚至不再记得他们曾经沧海的爱情。 再后来，襁褓之中，终于变回婴儿的本杰明，在垂垂老矣的黛西怀中安静地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我知道那最后一刻，眼神交汇的那一刻，他们彼此都读到了什么。执子之手不能与子偕老，曾经沧海恍如隔世。 人活着应该是从声色到老面，习惯悲喜苦乐，习惯高潮低谷，然后因为世上无事再可以纯熟而缓缓老死。就本杰明个人而言，带着老年的外貌去冒险叫做童心未泯，往后带着粉嫩的皮囊去平静生活叫做未老先衰。爱情不是容易之物，它需要最佳时间、最佳事件以及恰好的那个人。那样一个人是你无论身在何方，做怎样的事情都会念念不忘，是你在每晚睡前安静的时光里会轻声摇到晚安。 而本杰明的忧伤在于，他与黛西的爱情是交叉而过的两条线，相爱的时光与漫长的一生相比较是如此短暂忧伤。我看到他们把自己宅居在那所木头房子里，他们笑着闹着，快乐有多明显，忧伤就有多深刻。他们是多么用力的在相爱啊，时光那么短，是预知的命运，尤其是在经历了爱情的甜蜜之后， 在彼此还深爱着的时刻分离。 但这倒置的人生可曾影响我对你的爱？换个角度看，范杰明老着长大，黛西嫩着长大，他们在最初的年纪遇上或许不相匹配，但谁又能说不是最好呢？ 当皱纹爬上皮，当青春痘沾上脸，你是否依然爱我？ 其实谁又能一成不变呢？懂得爱，除了包容和付出，还需要准备迎接那个你逐渐不认识的人，或容颜老去，或性格变异。当长成这样的包容，才能长相厮守。 除了时间，没有永恒，而到了最后，你总得放手。无论你是愤怒、悲恨或者不甘，总得放手。生命不长，而时间像蜂鸟挥翅一样接近无限。用爱情去摧毁时间是一个冷笑话，只能用生活踏实的填满流动的时间无底的汗。 多年之后，有人记得曾几何时，海旁一堆碎沙石，有一个本杰明，一个黛西曾经来过，已经了不起。 没有人是一出世就像本杰明那样的，值得亲身去经历。等到了适当的时候，真正长大了，你再回头会突然发现走了那么长。 在一条很美丽的街上，黛西牵着本杰明的手，然后黛西俯下身吻了本杰明。我想什么是爱情，就是变或不变都有勇气牵手走下去。晚安，本杰明。以上就是本期的雕刻时光，我是主播一心。 我是主播高颖， 我们下期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放了